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五篇，箱子，第十一集。这个江炼倒是略有耳闻。一般来说都认为中国有56个民族，歌里也唱着56个民族56朵花，其实当初划分界定的时候远不止56个。一个群体想被认定为独立民族得符合很多条件，头一条就是人数，人数必须得达到一定体量。可当初做民族划分工作时出现了许多文化风俗非常独特，哪儿都不沾边，但人数只有几百或几千的小部落，这种的总不能也定成一个民族吧？这让那些负责划分工作的专家学者都相当头疼，最后只能先按照地域相近等等原则，能归类挂靠就归类挂靠了。花窑估计就是这样，就算连盘王都不知道也被归进窑家了，但即便如此还是存在着大量的待识别族群。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时，此类人群就有70多万，绝大部分集中在贵州那一带。 还有啊，花窑在湘西地区人不多，撑死1-2万，大多住在雪峰山那头，咱们大武陵有且仅有这一处花窑寨子。你们说啊，这儿土不肥水不绿的，而且太靠近深山了，野兽多，搁着古代其实不算安家的好地方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偏安在这儿。 玄胆峰临出来，这是最近的寨子。 单纯看距离还是远的，但相对来说啊，比起别的村寨那确实是最近的了，要么选在这儿歇脚呢。 江炼听出点兴致来，看看周围，觉得好多房子是挺有年头的。 他们在这住多久了？ 那得远了去了，世世代代祖祖辈辈，这儿本来就很封闭，而且人家花窑不是拜古树吗？古树在哪扎了根哪儿就是家。叫你个讨巧的法子，可以四面去看看最老的古树有多大年纪了，那他们就在这儿住了有多久了。 哼，还挺有意思的。就没个族谱记载什么的？ 练小哥，你问这话就外行了，他们没文字的，只有语言，没文字。 没文字？ 神棍脑中忽然噼啪闪过一个小火花，只是那光亮太微弱了没抓住。 何止花窑啊，苗族也没文字啊，土家族也没文字啊，大部分少数民族啊都没文字，据说文化传承啊都是靠代代口耳相传。 那也不止。 沈万古不放过任何一个彰显自己专业的机会，他指向最近的那个绣花的老太婆。 花窑把这个叫挑花，也是文化传承的一种啊，根本没图样，信手就来，不管多复杂，刷刷刷就绣出来了。绣出的树啊，小花小鸟啊什么的好理解，但是有时候绣出来的东西啊特抽象，你根本不知道是什么，只有他们的巫傩法师才能看懂。所以说不要小看这些挑花，人家也是文化传承的一种，说不定那些你看不明白的图样里啊，就包含了他们的历史、传承、信仰、崇拜。 神棍的脑子里嗡嗡的，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就快要成型出轮廓了，但一个大喘气，那轮廓又浅淡不见了。到后来，他已经听不清沈万古在说什么了，只是茫然地盯住那个老太婆挑花的手。心里想着他一定绣了好多年了吧，动作是如此的熟练，白色的棉线上下翻飞，几乎糊了影，让人眼花缭乱，也让他那个不甚明了的脑子愈发混沌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寨子口传来了汽车喇叭的声音，三声响得又亮又长，神棍一个机灵被拉回到了现实之中。 回去吧，要继续赶路了。 说这话时有点遗憾，他还挺想去找找这寨子附近最老的那棵古树有多老呢。后面的路程江炼和神棍同车，沾了这位新任连伴的光，座位都比之前的宽敞舒服，就是太闷了。 神棍也不知道怎么了，进了一趟花窑寨子，跟丢了魂儿似的，一直半张着嘴，双眼发直。车里但凡有人说话，他就阻止。 别说话，我在想事情，安静安静。 这还有不安静的吗？一车人都静默，连咳嗽声都是闭着嘴堵回嗓子眼里的。江恋百无聊赖，车开了没多久就合上眼睛睡了，可是又睡不好，山路不好走，偶尔一个急停或者颠簸他又会醒过来。又一个颠簸时，他睁开眼睛，看到孟千姿和裘碧影在路边。看的架势是裘碧影把摩托车让给孟千姿开。重型机车可不是谁都能驾驭的，江恋有点担心，赶紧凑到车窗边看，哪知车恰好拐弯，只一瞬间就看不见了。他倚回座位，笑自己杞人忧天。 孟千姿既是七个妈轮流抚养的，在裘碧影身边生活时，多半也玩过机车，不会出什么事。 就这么睡睡醒醒，曲曲绕绕，晚饭时分终于回到了云梦峰。这一大波人下了车，顿时把云梦峰所在的那半条街都给塞满了。搬东西的，做调度的，分配房间的，嚷嚷吃饭的，吆五喝六，听得人脑仁都疼。江令一下车就迷失在一大群人以及各种胡乱堆放的帐篷设备间了。这个时候忽然听到邝美莹的声音。 江令， 循声看去，邝美莹一路小跑，还得不时避人让道，向着江恋过来。瞧他那气色身形，看来这些日子养得不错。江恋微笑，心情都明朗了好多，下意识抬手做好了一个拥抱的准备，哪知邝美莹冲到面前，眉头一皱，很嫌弃的又退开一步。 你这野人窝里刚爬出来吗？ 说实在的，这些日子奔波劳碌，下崖攀山，形象确实狼狈，但江恋出发前也算捯饬过，拿矿泉水洗了脸和脖子，也拿手顺了头发，自觉还算个看得过去的大好青年，想不到刚见面就被嫌弃了。江恋内心愤愤，但还是忍不住抬起胳膊吸吸鼻子闻了两下。 我很味儿吗？ 邝美莹对他的嫌弃是多方位的，一句话难以尽数，味儿这一点还不是最突出的。邝美莹决定抓个重点，她围着江恋看了一圈，末了揪起他一边的衣服。 你这衣服后背呢？你这是穿了两片布还是两条袖子呀？ 这就未免太夸张了。虽然江恋的衣服后背磨得很惨烈，但他检查过还有无数丝缕以及细布条搭连着，勉强撑起身为一件衣服的基本骨架和最后尊严。说他只穿两条袖子太欺负人了。 都注意到衣服了，没看见身上的绷带吗？就不能关爱一下良心呢？ 看到了，这不是还没来得及关爱吗？走，先吃饭，我让维彪先给你拿餐食去了，你先吃饱喝足了再好好清洗清洗。 云梦峰的后院设了个餐厅，专供住店客人的。车队没到时就接了通知，先把晚饭都准备好了，还搭了自助餐的台。江恋入座时，餐厅还没有多少人，几口汤饭一过，再抬头都快坐满了。他在人群中看了一会儿，没有孟千姿他们。 毕竟是大佬，估计都是吃小灶饭的，不会来这儿挤。 也没有神棍。倒是看到了沈万古拎着打包袋，江恋叫住他，一问之下才知道神棍还在想事情。 棍叔说了，跟生孩子似的，好像就快出来了，但是还差口气儿。他急得不行，连饭都顾不上吃了，这不我给他打包送上去。 跟生孩子似的，这比喻真是。 江恋点点头，放他送餐去了，之后又问起邝同胜的情况。邝美英忧心忡忡地说， 我早中晚都跟那头联系，这次好像是真的不好了。医生说，短则三五天，长则七八天。江恋，要不然我们先回吧， 我这头应该这一两天也会大有进展。我觉得带点有价值的东西回去，甘爷爷走也会走得安心。孟千姿已经在帮我吊肾珠了，这么金贵的东西自然是用一下就得放回去，要是现在走了，让肾珠在这干晾着等我吗？我又不是什么 VIP。 听到大的进展这几个字，邝美莹居然没反应过来，愣了好一会儿之后，知道理当欢喜，但第一反应居然是眼睛都模糊了，半晌才点了点头，声音都有些发颤。 好，我晚上跟太爷联系一下，他要是知道了，一高兴说不定会好转的。 韦彪在边上听着并不插话，邝家的秘密邝同胜从来不向他透露，邝美莹也让他别问，于是他不问。但他不蠢，他知道甘爷倚重江恋，也知道江恋的奔走肯定和邝美莹的病有关。如今既有大的进展，那自然是好的，不然美莹也不会欢喜到渲染，只要美莹高兴，他也就高兴了。孟千姿现在也是不得闲，回到山鬼的群体中，王座这两个字代表太多东西了，一言一行都得谨慎。再说了，难得见五妈一次，又是陪吃饭，又是聊天，又是鉴赏肾珠，抽不出空来。好不容易有机会找江恋，也是不巧，他刚好洗澡去了。开门的是韦彪，他不擅长待人接物，跟孟千姿又没打过什么交道，唯一一次还是企图绑架，很过意不去。于是说完他在洗澡之后就憋红了脸一声不吭。孟千姿完全可以让他传话的，但这样一来显得自己像个跑腿的，空跑这一趟，什么人也没见着，什么事儿也没问到，于是也皱起了眉头，场面一度尴尬。末了韦彪做出惊人之举，他去隔壁拍了门。 美莹， 韦彪，怎么了？ 韦彪指了指孟千姿，示意这儿有客要接待，又径自回房去了。邝美莹也有点慌，她一向都怕孟千姿，虽说现在知道双方已经和解，但出面和解的是江恋，在他这儿到底隔了一层，示意声音像蚊子一样。 孟小姐，你有什么事吗？ 你跟他说一声，明天晚上有雨，让他抽出时间来跟我出去一趟。 孟千姿知道邝美莹怕他，于是尽量和善的笑，但刻意装出来的笑自己都觉得像狼外婆，又放弃了。邝美莹心里有七八分数了，好生感激，赶紧点头。话传完了，孟千姿没走，犹豫了一下说道， 江恋给我讲过你的事儿，你太爷也是挺不容易的，我想问一下关于韦彪的事。 韦彪？ 就是韦彪也是被收养的吧？ 是啊。这位孟小姐怎么会突然注意到韦彪呢？ 他以前过得很辛苦吧？ 是啊，那些在外头流浪的都过得挺不容易的， 看来是受了不少罪啊。那他还记得以前的事吗？比如自己的父母啊，跟你说过吗？ 没有，那时候都还小呢，他不记得的。 哦，这样。那江恋呢？他记得吗？ 他更不记得了，他被我太爷收养时比韦彪还小呢，而且那时候他已经在外头流浪几年了，反正从来没听他说过。 哦，韦彪这人还挺老实的，我就是问问。 孟千姿把话绕回韦彪身上，结束这对答，他转身离开，觉得自己怪聪明的。 打听事情嘛，就得这么声东击西，避实就虚。上来就打听江恋，回头邝美莹去告诉江恋了，尴尬。 邝美莹原地站了一会儿，忽听见一声门响，回头看时是韦彪探头出来，还长出了一口气。 他走了？什么事啊？ 亲自来问，打发人传话不就行了吗？ 什么事儿你能不知道？你和这位孟小姐这么有交情。 我跟她能有什么交情？面都没见过几次。难道绑架也能算交情？ 那要问你自己了，真厉害，面都没见过几次，孟小姐亲自来打听你，恨不得父母兄弟都打听清楚，还可怜你小时候受了罪呢。 说完大踏步回房，砰一声甩上了门。韦彪挠了一会儿头，也悻悻回房。 不对，孟小姐打听我还是亲自打听，问及父母兄弟，可怜我小时候流浪受过罪，难不成莫非这位孟小姐对我有意？但我没在她面前表现过什么呀，而且我的外形也不是那么有优势。不过也说不好，也许人家大小姐见多了俊男靓女，根本不在乎皮相这些世俗的，而且人家慧眼识珠，知道我韦彪是个不同凡响的。从小到大我就没得到过什么女孩子的青眼，倒是江恋挺能招蜂引蝶的，但那又怎么样了？江恋竟招些庸脂俗粉，但是我韦彪吸引的都是高质的。就是可惜呀，我对这位孟小姐并没有感觉，我还是喜欢美莹那种的。 江恋洗完澡出来了，腰间围了一条浴巾，拿着毛巾反复擦拭头发。韦彪看了他一眼，那优越感隔着几米远都能感觉得到。江恋皱了下眉，擦头发的动作都慢了，不过也没深究，反正韦彪这人小里小气，一直就不大拿正眼瞧的，习惯了。 小恋恋，小恋恋。 睡到半夜，江恋被急促的拍门声吵醒。有了之前的挟持事件，江恋对这种夜半叫门都有阴影了，他瞬间坐起，但全身紧绷的肌肉又很快松弛下来。他听出那拍门声里夹杂着神棍的声音。韦彪也经历了从极度紧张到放松再到恼怒的转换。 这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 江恋过去开门，神棍就站在门口，面色潮红，不断舔着嘴唇，一头卷发乱蓬蓬的，那是抓挠扯拽过无数次的结果。往下看，鞋都没穿，这是有多着急呀？光着脚就找来了。沈万谷也陪在边上，有点熬夜熬得木呆了的迹象。江恋还没来得及开口，神棍已经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。 哎，走走走，小恋恋，到我那说，我理出了一个框架，很大的。哎呀，我现在自己有点不敢相信呢。不是，我现在有点乱啊，我需要找一个脑子聪明的，得帮我确认一下。啊，行了行了，你走吧。 神棍打发沈万谷去睡觉，拽住江恋简直是一溜小跑了。光脚板打在地上发出啪啪的声响，还没来得及进门就已经迫不及待地问开了。 哎，小恋恋，你知道蚩尤吗？ 知道啊，那个反派嘛。 沈万谷的房间就在神棍隔壁，所以离得不远。听到这话随口问了句。神棍身形一顿，凶巴巴回头看他。 谁？你说谁是反派？ 蚩尤啊。他不是跟皇帝作对还打架来着吗？ 胡说八道，你这就是野史小说看多了，人家蚩尤怎么可能是反派呢？他是九黎氏族部落联盟的首领，我们现在叫炎黄子孙，但是也叫黎民百姓，这个黎就是源出于九黎。蚩尤和皇帝炎帝并称中华民族三大始祖，好吗？ 说到这儿，砰一声关上了门。屋子里特别亮，江恋一时间有点不适应，过了一会儿才看清满地都是乱扔的纸团，桌上有打开了但没动一口的外带饭菜，怪不得这屋有一股一言难尽的味道。江恋先过去开窗透气，这才回答神棍的问题。 知道。 邝家的老家在楼底，而一直有传说楼底 就是蚩尤的故乡。回过头时，看到神棍哆哆嗦嗦地向他举起了一张纸，纸上画着地图。这么说也不确切，太简易的图了，只有一道长江分了南北，四个圈圈分别标着湘西、贵州、广西、云南。这四个地方有共同点，都是地处西南，山多路险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对封闭，被人们认为是边地宜区、瘴疠之所。 什么意思？ 当年呢，皇帝和蚩尤大战，蚩尤败退，一路退到了湘西。这几千年下来，部落又不断的迁移，但是多往山林、险地、边地去，大致的范围就是这些地方。当然，也许还迁移到了东南亚，那个时候太早了，还没有现在这些国界。你不觉得奇怪吗？这些地方有很多诡异的事儿啊，就在这个范围。古树是在苗区，最著名的是香苗和滇地黑苗。赶尸主要是在湘西、贵州，最多偶尔走过界，延伸到紧挨着的地方，不会再远了。洛东不用说，在湘西。陈州府是在怀化、沅陵那一带，全是在这个范围内，全在啊。你听说过上海的人去赶尸的吗？或者北京的人去放蛊？没有吧？全在这一带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